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的旅行从这首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王力宏的歌曲开始咯。 充满震撼的声音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漂洋过海聚集在一起，这是精彩的交情，激发彼此的潜力，无论输赢都是人类的胜利。气氛这么嗨，活力这么开，前后左右都是爱。 I won't give up, 直到 change your mind, tell me baby,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love me as I am, why don't you just tell me that we can,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I promise you that I will be the first to love you back, simple as that, why don't you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漂洋过海聚集在一起，这是精彩的交情，激发彼此的潜力，无论输赢都是人类的胜利，气氛这么嗨，活力这么开，前后左右都是爱。 I won't give up till I change your mind, tell me baby,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旅行，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原因的话，那么情感上的变化 可能是很多人选择去旅行重新开始的一个动因。这首 Why Don't You Just Love Me 来自于王力宏去年年底发行的专辑 AII 当中的一首歌曲。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王力宏也是大量的探讨了未来人工智能和人类情感之间的种种关系。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影片《红海行动》去到了摩洛哥的首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这部影片去往摩洛哥更多好看好玩的地方。在影片《红海行动》当中呢，是在非洲摩洛哥进行的取景。那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除了陡峭的高山，还有荒漠的沙漠。从繁华的城市街头到落寞的古城老巷，这部影片辗转近十个地区。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人很想要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被评为是摩洛哥十大必玩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点。这个城市呢，四个字，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四个字。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进行放松，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更狂野一面的自我。Kissing up on fences and up on walls. On the way home, I guess it's all working out now. Cause there's still too long to the weekend. Too long till I drown in your hands. Too long since I've been a fool. Oh yeah. Leave this blu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ing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and it drives me wild.既动感又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曲叫做 Wild。 这首歌曲呢，是澳大利亚歌手 Troye Sivan 和 Alicia Cara 进行合作的。 Troye Sivan 呢是95年出生的，他到今年6月份也才刚满23岁，非常厉害啊！从12岁的时候自己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翻唱歌曲，当时就获得了大众的关注。而在2008年13岁的 Troye Sivan 呢，曾经在电影 X 战警前传金刚狼当中呢饰演了少年时期的金刚狼 James。 之后呢他也开始在2013年的时候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二张厂牌主流 EP Wild， 其中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呢也是这张 EP 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张 EP 一出来之后呢就受到了很多业内和业外的认可，包括很多大家很喜欢的歌手 Taylor Swift 以及 Sam Smith 都是对于这张 EP 非常的推荐。好了，说这么多，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四个字，马拉喀什。坐落在贯穿摩洛哥的阿斯特拉山脚下的马拉喀什有着南方的珍珠这样的称号。这座城市的所有建筑的外墙颜色呢都是深浅不一的红色。在夕阳时分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整座城呢和落日红霞浑然一体，仿佛我们深陷其中，不知道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当太阳的金色光芒照向这座稍微有些破败的老城的时候，斑驳的墙砖回应着炙热的阳光，这个时候呢颜色开始有了层次上的变化，从浅红到深红，整座城市都像是在升温，而人们呢正在此时此刻苏醒当中。再想象下一个画面，此时此刻马拉喀什下雨了，雨水滴在斑驳的老城当中，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境的世界当中。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地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像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心头里的香味，心头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笑脸，一整夜的薄暮让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上下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那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 Let's be together for happy ever after。 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来自于春春，李宇春自己作词并演唱的。这个标题很适合套用任何的形式，比如说今天外面天气还挺冷的，可以说今天冷可是我们在一起，今天堵可是我们在一起，等等哈。说到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李宇春从出道以来第一次为歌迷朋友，也就是玉米所创作的歌曲。那这个标题呢是始于很久很久以前了，我们也可以说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像一个日记式的记录方式。那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春春说呢，因为有好几次演出的时候呢都下了大雨，所以呢他就以自己的视角看到了当时歌迷的状况，可以说是记忆犹新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呢，歌迷为自己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首歌曲他反而是用了情歌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不想写得太苦太煽情，因为其实跟歌迷之间的情感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算不说什么大家心里也很明白。 OK， 有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人在一起认识很久很久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某一个默契可以让彼此即便没有言语也可以玩得很过瘾很开心。首先我们继续的前往，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的是后街，探索古老的马拉喀什的老城区是非常愉悦的，但同时呢也会非常的费钱。哎，为什么用费钱这两个字呢？因为老城区当中的小商品店呀有很多很多，而且每家店出售的东西呢又不太一样，总会让你不经意间的想要去购买很多的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钱包变得越来越瘪。其中当地经典的纪念品呢包括有长袍、香料、摩洛哥拖鞋、旧地毯以及五颜六色的陶瓷。当然购买的时候讨价还价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不在乎到底最终是讲价多少钱，但这个过程其实还挺有趣的。讨价还价在马拉喀什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购买物品的时候和卖家讨价还价不仅可以节省钱，而且还会和卖家有一个愉快的交谈。在马拉喀什，卖家要价顾客砍价是一种购物礼貌，也是一种风俗习惯。这样的一来一回就像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雷鬼歌曲一样，亲我一口，咬我一口，道谢谢天下。 咬完一口，亲完一口，亲完一口，咬完一口，紧紧抱着腿让我走，也捂住嘴让我笑，是你蒙上了眼睛让我看，也堵住耳朵让我听，绝望的时候你给我希望，黑暗的时候你给我阳光，孤独的时候你给我力量，幸福时你让我悲伤。要完亲我一口，亲我一口，咬我一口，是你紧紧抱着腿让我走，也捂住嘴让我笑，是你蒙上了眼睛让我看，也堵住耳朵让我听，绝望的时候给我希望，黑暗的时候你给我阳光，孤独的时候你给我力量，幸福时你让我悲伤。咬完一口，亲完一口，亲完一口，咬完一口， 做摇滚的谢天笑在音乐风格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亲我一口咬我一口》，他就尝试了雷鬼音乐。而同时呢，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加入到了古筝的元素，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谢天笑曾经推出过一张精选集，这张精选集的名字呢就叫做古筝雷鬼，一共呢有六首歌曲，这六首歌曲呢全部是用古筝雷鬼的方式进行演绎的，当中包括了两首新歌以及四首用雷鬼风格重新演绎的经典老歌。好的，我们继续前方出发，下一站我们到达的是雷乐花园。这个花园呀，简直神奇。说说看吧，这个花园呢，前后隶属于两任主人，都很厉害。第一任主人呢，是插画师马约尔，他用了毕生的精力设计建造了这个花园，也让这个花园呢，成为了20世纪最神秘的花园之一。第二任主人呢，很多女生会非常非常的熟悉，男生呢，可能也会很熟悉他的大名，就是YSL 家族的创始人伊夫圣罗兰。1980年的时候呢，他无意中的在马拉喀什发现了马约尔花园，立即疯狂的钟情于他，并且和伙伴皮埃尔贝尔热共同的购买了这个花园，他们竭尽全力的把这座花园重新进行了修复。整个花园呢，通体是涂着魅惑的蓝色，而这个蓝色呢，就是第一任主人马约尔留下的。这个蓝色呢，也意味着它的清凉和明快受到了很多来到这里的人的喜欢。这种蓝色呢，也被正式的命名为马约尔蓝。这种蓝呢，其实也是非洲特有的一种蓝，后来到了舍夫沙瓦和拉瓦纳的蓝色小镇，你会发现整个民族把这个蓝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走进花园大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喷泉和水池，这些呢是在庭院的中央位置。我们再往花园里面走一走，映入眼帘的是茂密竹林当中的一个凉亭，那不是一个缤纷的色彩，无法想象这是北非的花园，更像是一个东方的园林。我们可以看到的颜色有古典的橙、明亮的黄、跳跃的蓝，一股脑的全部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各种色彩之间的碰撞，也可以看到建筑它本身完美的设计。当然了，在这里你可以好好的放空一下自己，让自己疲惫的身心得到一个好好的休整。一天24小时，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如果可以重来一下的话，哪些事情你希望进行下改变呢？是日就星，拉拉徐佳莹。 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是情会好解决一些。别再浪费半面作品很暴躁，我依然的眼睛与花囊。

有描写民国奇女子施剑翘是报复仇，面临刑法冲突的审判，有表现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行者无疆。作为海淀区第八届海之声新年演出季重点剧目，历史舞台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日前在海淀区云剧场上演。本届演出季共带来89项、329场中外精品剧目。话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采用了非传统形式的历史剧表演方式，以大量对话的形式展开，简单直接地表现人物关系和时代发展。表演过程还调用多媒体现代舞台技术手段，结合现代音效的表现形式，让观众不仅遇见历史，还感受到两种制度、两种人生的起落。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是马拉喀什。很多去马拉喀什旅游的人呢，都会去看雄伟的库图比亚清真寺、吉玛广场。这个繁华的中心广场上充满了耍蛇人以及讲故事的人。各位各位各位，看你们的前方，此刻有一个耍着蛇舞的人。 这首蛇舞仿佛真的感受到了马拉喀什的那种异域的风情。但其实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人黄俊朗表示，这首蛇舞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埃及市集当中吹笛的弄蛇人，而演唱者呢是周杰伦和拉拉梁心怡哈。继续的我们前进，刚才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情绪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延续一下。来到了马拉喀什，当然也要挑战一下坐热气球。为什么用挑战这个词呢？有些稍微恐高一点人会觉得有一些害怕，但是你真正的坐上去以后俯瞰整个城市，哇，简直太美了，可能也不会害怕，因为会忘记掉。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马拉喀什是热气球之旅的目的地， 因为这里的天空总是很晴朗，天空很少见云以及下雨，乘坐的热气球看到阿拉斯加山脉是最佳的观赏方式。当然价格也不便宜，不过花这个钱看到这样的景致很开心。 某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一块地是你的，想想将来它会长出什么，心想水果还是一栋大楼，梦想现在就中，好久以后我们在这里疯，一看了以后什么都别说，干脆当做投奔自由了，去年争取的想你能想的，可能也别太久留，现在不要动，忙着做梦没有空，现在开始动，每个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活得自由自在，漫游无限漫游，种下梦想会有收获之后，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一块地是你的，想想将来它会长出什么，新鲜水果还是一栋大楼，梦想现在就中，好久以后我们在这里疯，离开了以后什么都别说，站在房子我们自由了，去年争取的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活得自由自在，现在不要动，忙着做梦没有空，现在开始动，每个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活得自由自在，漫游无限漫游，种下梦想会有收获之后， 这首很有趣以及很有异域风格的歌曲呢，重来自于孙燕姿自己谱曲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洲系的世界音乐的概念进行出发的。编曲当中的所有我们听到的充满童趣的声音以及一些唱歌的声音，都是由孙燕姿自己到处收集而来的。这首重呢，也是收录在她2004年的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一首歌。好的，我们继续的出发，下面呢我们还是感受一下马拉喀什的那种异域风情。接下来我们去探索的是阿特拉斯山脉。马拉喀什的主要景点之一呢，就是阿特拉斯山脉了。来到这里也就意味着我们一起远离了城市的高温和灰尘。阿特拉斯山脉呢，带给我们的是凉爽的体验。拉拉库斯特拉镇呢，是位于马拉喀什西南43公里处的一个地方。这里呢，有着水坝和湖泊等景点，是骑四轮摩托和骆驼的好地方。这样的音乐是不是仿佛此刻我们已经不是驾驶在北京的街道上，而是真正的来到了阿特拉斯山脉？ 想象一下，现在我们骑的，哎，不是我们开的，并不是我们此刻的自己的小汽车，而是在骑骆驼。 寻找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寻找陌生的围墙，寻找方向，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寻寻觅觅中让我们坚强。找到了一个肩膀，迷失了一双翅膀，谁答应我们一定有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找一个伴。 此刻我们还是在阿特拉斯山脉，骑着骆驼，慢慢地看着沿途的风景。 寻找美梦的心肠，寻找力量，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寻找陌生的围墙，寻找方向，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寻寻觅觅总让我们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这一路上。 这首歌的氛围真的很适合在阿特拉斯山脉当中我们不断的穿梭，仿佛经过了非常刺激的一路，同时在最后呢又回归到一种平静当中来。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张学友 Touch of Love 那一首专辑当中的一首怀旧歌曲了。中文版呢叫做一路上，普通话版本啊叫做一路上，广东话版本呢叫做捉迷藏。那同时普通话版本的一路上呢也是2001年成龙主演的电影特务迷城的主题曲。很多人在旅行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女生，很幻想自己可以住在城堡当中，真真正正的成为一名公主。哎，来到我们今天要去往的马拉喀什，是可以实现你这样的心愿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入住宫殿。入住的宫殿呢是巴迪宫，虽然巴迪宫如今是一片废墟了，但是你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16世纪宫殿的昔日辉煌。这里有地下客房以及可以探索的迷宫，还有一个博物馆，里面放的是库图比亚清真寺收集的古董级的藏品。在这里呢，你可以仿佛感受到作为一个公主般的幸福的状态，也可以跟你的爱人在这里感受一种甜蜜的时光。此时此刻天已经黑了，我们可以从房间当中出来，然后在外面的阳台上抬头看看天上的星空。此刻 a sky full of stars. Cause you're a sky,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I'm gonna give you my heart. Cause you're a sky,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You light up the path. I don't care. Go on and tear me apart. I don't care if you do. Ooh, ooh, ooh. Cause in the sky, cause in the sky full of stars. 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皇宫当中，此刻你和你爱的人同时抬头看向天空，哇，繁星密布，很棒，很刺激。而这个时候你侧头看向旁边，你爱的人还是那么美的在期待着一切。这种美景就是在你放松，在你旅行的时候会感受到的，来自于身心的彻底的愉悦。瑞典音乐制作人 Avicii 进行词曲创作，酷玩乐队 Coldplay 自己参与编曲并演唱的 A Sky Full of Stars， 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繁星。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马拉喀什。马拉喀什呢，有着南部首都这样的一个称号，这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地方，也是摩洛哥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空气弥漫的都是阿拉伯、法国、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混合味道。但是我们说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一转眼旅行刚开始，下一个转眼旅行就要结束了，是时候和马拉喀什说拜拜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这里好好的看一看、转一转、放松一下。拜拜，李荣浩。 码头走过时间尘埃，苍老够了慢慢腐坏。